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收听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公益歌曲往往凝聚了很多音乐人的智慧，自然这些歌曲就成为了音乐世界中既有可听性又饱含情感的经典歌曲。20多年前，100名歌手在首体同声高唱让世界充满爱，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这首歌也成为了久唱不衰的永恒经典。 我们拥有明天。 从头再来，是1997年中央电视台进行下岗再就业主题宣传的公益歌曲。歌曲摆脱了以往同类作品中华而不实、空洞说教的固有调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简单和质朴，合上朗朗上口的旋律，轻易的就直指人心。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曲涵盖的范围很广，在中国进行奥运申办工作的过程中，一首《超越梦想》脱颖而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演唱者汪正正凭借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在2008年奥运会上，这首歌曲伴随着中国健儿的骄人成绩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时，希望在跟随，终点已不再永久时，心灵才体会。 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心灵才体会人， 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这里是记忆的唱片，继续公益歌曲的话题。几年前为宣传防治肝炎，刘德华填词创作了歌曲《心肝宝贝》，向人们发出了关爱健康的最温情呼吁，一同欣赏这首歌曲《心肝宝贝》。 走出每一个 个鼓励，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健康是最可贵的财富，这已经是现代社会人们的共识，所以也才有这么多公益歌曲为健康而呼唤。2005年，百集系列节目《飘动的红丝带》将目光投向了抗击艾滋病，同名主题歌邀请了祖海、古巨基两位歌星联袂合作。此刻，让我们在歌曲《飘动的红丝带》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什么时候心情不再苍白？什么时候叹息从这里走开？ 什么时候生命停泊在爱的港湾，让生活充满各种的色彩？ 是谁送来一片真心真爱？是谁让命运有了重新的安排？ 是谁牵起人间真情走过风雨，让梦想走向明天的精彩？